是冷的秋，又是秋的凉，心里藏的伤如何才能忘。如果不是我，结局会怎样？假如能重来，不会让心伤。能不能求求你重新再来一次，不会让自己后悔，我绝不会让这一切真的会发生，我绝不会让那一刻陪着我成长，我绝不会让这一切真的会发生，我绝不会让那一刻换作秋的凉。又是冷的秋，又是秋的凉，心里藏的伤如何才能忘。如果不是我，结局会怎样？假如能重来，不会让心伤。能不能求求你重新再来一次，不会让自己后悔，我绝不会让这一切真的会发生，我绝不会让那一刻陪着我成长，我绝不会让这一切真的会发生，我绝不会让那